《若苏厄书》第十七章。莫纳协是若瑟的长子，他的支派抽签分得了一份土地。莫纳协的长子基勒阿德的父亲马基尔，因为是个战士，分得了基勒阿德和巴商。莫纳协其余的子孙按照家族也各得了一份，有阿比厄泽尔的子孙、赫勒克的子孙、阿斯里尔的子孙、舍根的子孙、赫菲尔的子孙、舍米达的子孙。这些人按照家族都是若瑟之子莫纳协后代的男丁，但是莫纳协的玄孙马基尔的曾孙基勒阿德的孙子赫菲尔的儿子泽罗斐哈德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的女儿名叫马赫拉、诺阿、何格拉、尼尔加和提尔扎。他们来到司祭厄勒阿扎尔和农的儿子洛苏厄，并首领们面前说，上主曾吩咐过梅瑟，在我们兄弟中也分给我们一份产业。若苏厄遂照上主所吩咐的，使他们在熟伯中间也分得了一份产业。这样，除约旦河东的基勒阿德和巴商二地外，尚有十份归属于莫纳协，因为莫纳协的孙女在莫纳协的孙子中也获得了产业。不过基勒阿德地属于莫纳协其余的子孙。莫纳协的地界是从阿协而起，到舍根对面的米格莫塔特，再折向南直达雅史布和恩塔普雅。塔普雅地归莫纳协，但莫纳协边界上的塔普雅城却属厄弗拉因子孙。边界由此向下伸至卡纳谷，谷南的城市属厄弗拉因，是厄弗拉因在莫纳协城市所有的城市。莫纳协的境界是由谷北直到大海，南面属厄弗拉因，北面属莫纳协，以海为界。北接阿协尔，东临伊撒加尔。莫纳协在伊撒加尔和阿协尔境内有贝特商和所属村镇、伊贝勒罕和所属村镇、多尔居民和所属村镇，还有恩多尔居民和所属村镇、塔纳克居民和所属村镇、莫基多居民和所属村镇，共三区。但是莫纳协子孙未能将这些城中的土人赶走，因此克纳罕人仍然居住在这地区内。当以色列子民强盛以后，迫使克纳罕人做苦工，却没有将他们完全赶走。若瑟的子孙对若苏厄说，上主这样祝福我们，我们又是人数最多的一族，你为什么只叫我们抽一签分一份土地做产业呢？若苏厄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人数众多，厄弗拉因山地为你们太狭小，可上培黎奇人和勒法因人的地方去砍伐森林中的树木。若瑟的子孙回答说，这山区为我们仍不够，何况住在盆地及住在贝特商和所属村镇，以及住在伊次勒尔盆地的一切克纳罕人都拥有铁车， 洛苏厄对洛瑟加即对厄弗拉因和莫纳协人说，你们人数众多，势力强大，不能只抽一千，因此山地也应归于你们，那里虽然是森林，尽可砍伐，开辟的土地自然归于你们。克纳罕人虽然拥有铁车，势力强大，但你们必能将他们赶走。